毫无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279章。停咗一下，专帅睇住晕咗过去嘅揭安，就讲起咗一段嘅往事。原来专帅喺牙山宝殿所讲嘅嘢，确实呢系真嘅，只不过其中佢哋隐瞒咗一啲嘢，这个就系关于牙山宝殿之下所隐蔽嘅所在。专帅嘅叔仔呢就叫做专东来，喺专东来消失前嘅一段时间，就同阿专帅嘅阿爸曾经有过一次秘密嘅聚会。由于当时专帅心里面早就起咗疑心，所以呢佢就偷偷去咗个墙角嗰度听。但系呢一次佢哋两个人就入咗专家嘅密室，所以专帅呢佢嗰种偷听就失败啦。佢又好颓丧，垂头丧气咁返自己间房。心里面一直諗住叔仔啲嘢就瞓唔着。结果去到半夜时分，佢瞓喺床上将瞓未瞓之际，突然间有一个黑影就潜入咗佢间房。专帅就惊醒咁就问：诶，边个啊？嘘，嚟嘅人冇点灯，行到咗床头，佢又讲：系我。专帅听嘅声音，知道系专东来，佢惊讶咁讲：诶，叔仔，你嚟做咩啊？专东来又笑笑咁讲：晏昼你偷听啊，听唔到嘢咧，你仲未瞓咩？专帅就早熟，佢而家心知道自己晏昼嘅行踪啊败露，一定就瞒唔过父亲同埋叔仔㗎喇。佢哋眼珠一碌，跟住佢就讲，佢话：诶，叔仔呀，你哋神神秘秘咁讲啲咩啫？可唔可以话我知呀？黑暗当中，专东来嘅神情就睇唔清楚，不过佢嘅声音就带住一丝嘅奇异嘅味道，似乎有啲兴奋，似乎又带住啲算计。嗰陣时专帅嘅年纪就尚小，佢又冇听得出嚟，只听见专东来喺度讲：我啊话你知啊，你要记住啊，呢一次去呢，我啊唔知道自己仲可唔可以返嚟，嗰个地方系唔属于人间嘅。唉，算啦，同你讲咁多都冇用啊，我俾一样嘢你啦，你啊唔好同你父亲讲啊，十年之后你就系22岁㗎啦，到时如果我冇返嚟你再打开呢。讲完就塞咗个木盒仔俾阿专帅。自此之后冇几耐，专东来就离奇失踪咗啦。喺嗰段时间里面，专帅一直咁纠结住要唔要将呢一样嘢打开嚟睇下呢。冇几耐佢就睇到父亲因为专东来嘅事就伤晒神。专帅睇到之后就觉得要将呢个约定抛埋一边先。入咗夜之后，佢就打开灯，小心翼翼咁打开咗呢一隻细细嘅木盒仔。里面系乜嘢呢？里面只有一样嘢，系一封信。佢就仰开封信，顺住上边啲字向下睇。专帅先慢慢明白咗呢件事情嘅原因。原来专东来是搭上了一支神秘的队伍。搭伙是挖蘑菇这一行很常见的，不过专家是百年的望族，家大业大，够资格可以跟他们搭伙的人呢就真的不多的。而这个跟专东来搭上伙的人姓白，具体的名字就不知道。这个姓白的人呢就组织了一次特别的行动。呢一支行动队嘅队员包含咗当时嘅顶尖高手，其中就有鬼王陈思远。我听到呢度不由得嘅倒吸一口凉气，忍唔住打断阿专帅讲：哎，你等等先，呢个系咩时候嘅事啊？专帅就讲：20年前。20年前嗰阵时我爷爷仲未失踪㗎噃。 20年前我应该8岁，嗰阵时阿爷带住我生活，而我亦都一个天真无牙嘅小屁孩，漫山遍野咁乱咁走。阿爷喺嘅时候，点解会加入到啲咩组织呢？组织嘅领头人姓白，咁莫非就系14年前同阿爷写信嘅嗰个人？佢同白老四又有冇关系呢？当中相隔咗6年，阿爷究竟做咗啲乜嘢呢？呢一连串嘅问题，随住专税嘅话，我个脑袋里边呢就喺度翻滚，而喺旁边嘅豆腐显然关注嘅重点就错咗啦。佢合指一算，计咗下时间，最后得出个结论讲：，土豪，原来你今年系32岁啊！专税啊，睇咗佢一眼讲。我嘅年龄同你有咩关系啊？ 啊有啊！ 豆腐就发下宏愿，拍住我个膊头讲：， 等我哋啊两个32岁嘅时候，肯定呢就超过你。 专税啊挑咗一挑眉头，似笑非跳咁讲：，咁仲有4年时间，你哋加油呢！我啊即刻阻止住继续谂住丢架嘅豆腐。将个话题引返返嚟，示意专税继续向下讲。呢一支队伍呢就集合咗当时顶尖嘅高手啊，佢哋要做乜嘢呢？咁多人都系有头有面嘅人，又点解愿意由姓白嘅人领队呢？呢、这个人有咩本事啊，能够让一班咁嘅高手嚟听命？在这个信里面提到的这支队伍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织，涉及到的人员是很多，而这个专东来就是这支队伍当中跟专家沟通的桥梁。只是可惜专帅的父亲当时呢就没有为此而心动，更加就因为在这件事情上面两兄弟也产生了分歧。那这支队伍究竟想做什么呢？这个就是信里面的关键所在了。广西自古以来呢就少数民族众多，其中以藏族作为主，这一片土地之上曾经诞生过无数的古国，在这个历史的叠更当中，他们相互吞并、消失、沉寂，甚至不知所踪。其中有一支被称为地鬼族的民族，在1500多年前忽然之间兴起，创立了支木国。在这个历史上边，甚至是没有片言隻语的国家，只是存在了60多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没有人知道地鬼族的人来自哪里，或者就好像跟他们的民族的传说一样，这个是一支从地底下边爬出来的民族，是镇压在地府中的恶鬼所化。据说地鬼族的人从生到死都会戴着一副属于自己的面具。不过直到某一日，不知为什么这支这样的民族连同他们的国家在一夜之间忽然之间消失了。没错了，至少是从历史残留的痕迹里面来看，从这个散碎的当地传说来看，这个国家就是在一夜之间连同城池都一起消失了。那这一支这么特别的行动队和这个谜一样的地鬼族又有什么关系呢？讲实话，在华夏大地几千年的文明，这个几千年间有数不清的朝代更迭，我哋能够叫得出名号嘅就係嗰啲夏、商、周、战国啊、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咁样。而当中有好多亦都讲唔出嚟嘅就被忽略咗。呢一个地鬼族时隔1500多年冇任何嘅文字记载，留低嘅亦都系只有一啲好可能系已经失传咗嘅乡间野说，就连同好多无声无息消失咗嘅古国一样，冇丝毫嘅奇特之处。咁佢点解又会同呢一支咁行动队扯上关系呢？这个 就不得不讲一讲知木国的国王了。相传知木国的人是来自于地底，而他们的国王就是带领他们从地底爬出来的人，称为地鬼王。据说这个地鬼王生着七个头和七只手，每个面的神情都不一样的，分别有喜、怒、哀、乐、爱、恶、欲，表示住人的七情。知木国就好低调嘅，蜗居埋一边，同世界就无争。确切嘅嚟讲，系唔同外界接触，而外界亦都冇办法同佢哋接触。喺知木国同外界连通之间，有住一个神奇嘅空间。古阵时咧就冇咩空间概念嘅，古人啊更加中意带有神话色彩嘅词语嚟形容，比如叫做咩结界啊咁。这个结界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有点像好像《时间简史》里面所讲的空间折叠，即是一条线之间另有天地，跨过界一步就会进入到另一个世界。当时的人竟以为是鬼神，事实上呢，后来人通过考证发现这个所谓的结界其实就是镜界，亦就是知木国的人通过纯养鬼狐而被外人造成的错觉。我们在前面就讲过，鬼狐呢是用人畜的内脏为生的，它因此外界相传知木国拥有非常之变态的祭忌传统，可能正就是大量地使用人畜祭忌，所以最终祭成了知木国的灭亡。咁啊，当然啦，呢个啊只系一种猜测嚟嘅啫。佢究竟系点样消失嘅？咁啊，有待我哋更加详尽嘅考证啦。咁呢一支特殊嘅队伍里边，除咗我爷爷勉强系算得上考古队员之外，其余嘅都系职业挖蘑菇嘅。对于考证呢个咁嘅知木国嘅灭亡啊，真系实在冇兴趣。佢哋真正感兴趣嘅是地鬼王。这一个相传生着七个头的地鬼王，那又有什么奇特之处呢？当然呢，只是说生着七个头就已经够了奇特了。而相传呢，这个地鬼王的身躯庞大，成日呢喐都不喐的。他从地底爬出来的时候，每一个头都各顶着一盏灯。一共七个头就梗是七盏灯啦。而呢七盏灯啱啱就对应住生老病死尸鬼神。吓，生老病死尸鬼神。豆腐说咗一声，佢又讲：哇，真定假噶？人可以生出七个头，然后一世都喐都唔喐，顶住咁七盏灯喺度玩啊？咩意思啊？佢呢句话就讲到咗点子上边啦。尊瑞所讲的事就真是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豆腐问完之后，就听见尊瑞讲：这七盏灯分别是对应于七种的能力，拥有第一盏灯就可以长生，第二盏灯是老，就是可以青春永驻，第三盏灯就是可以百病不生，第四盏可以超脱生死，不入轮回。停咗一下，尊瑞眯埋只眼，佢继续讲：呢前四盏灯几乎都系世人所愿嘅，但系真正让人哋难以抗拒嘅系第五盏灯。我讲师灯，尊瑞又岌咗岌头，佢讲。第五盏灯尸灯可以叫死人起死回生。我一听心里边就砰砰一跳，一个人可以抵挡住长生的诱惑，但是人是感情的动物，对于自己在意的人能够翻生过来，真是好难抵挡。如果我拥有这第五盏灯，那是不是可以让爷爷翻生呢？ 是不是可以叫陈慈复活呢？还有就是可不可以叫豆腐死去了的爸妈复活呢？豆腐追问说，哇，咁嗰盏鬼灯同神灯又有咩意思呢？佢就已经完全当系故事咁听，显然仲系好唔相信。